后经济信息万变，前景明朗定系睇淡后市？宏观经济助你分析大市走势。2013年1月28日嘅宏观经济，咁啊今晚继续有王 Sir 同埋姚尊喺度嘅。 各位好。 哇，咁快啦，又到一月尾啦。咁啊，其实首先讲翻个市况先啦，因为恒指就今个礼拜30号就会结算啦。 系 啦，咁啊，今日恒指啊升9.1点，收市23671，成交674亿，其实上下波幅都几细吓，都系100松啲度。首先问翻王 Sir 先啦，其实有好多代好多网友问嘅，好多网友都问话，今个月究竟会结喺大致上咩位度啊？咁样成啊？ 呢位啦， 都系期指今日收嘅23670，低水2点。 结喺咩位啊？ 嗯， 结喺咩位？即系听日有咩啊？听日冇嘢啊？ 听日冇嘢啊？嚟系啊， 都系呢位啦。我谂都系结喺呢个236、237之间啦。 嗯， 系嘛？你想去大跌又冇，大跌系咪系时候？你想去升佢好似冇乜力。 嗯， 系嘛？ 系， 都系呢咁嘅位噶啦。就系做乜嘢啊？你班友惊啊？咪转仓咯，如果你沽空咗嘅，咁样问你话 premium 吓， 系啊， 系嘛， 嗯，我谂啊，都系236啦。如果今日唔系升咧，咁咪有机会234。咁但系今日就升咗100点咧，就23671收咧。咁嚟紧两日跌翻啲啲，都系236阻紧啦。236阻紧啦。都系嗰句啦，二月就开始忍一忍手啦。今日就因为港股升，因为 A 股升嘅， 系 A 股就升得好犀利， 55点啊，2346咯。 咁但系喺港股嘅成交咧，即系其实即系指数就跟 A 股啦，但系个成交就唔肯跟个指数啦，即系显示到其实都有少少强弩之末咁嘅感觉啦。即系因为如果今日嚟讲，突然之间又破翻23600，啲友拣系咁追嘅话咧，咁今日个其实如果你个成交去到800亿楼上咧，都叫做正路。咁但系今日个成交相对偏低，有少强弩之末感觉噶啦。 大家留意呢几日日都系喺235、237之间徘徊，即系当然系争十零点啊，或者争20、30点咁样，系嘛？即系讲句即系实际啲嗰个数目字，就系喺呢个23480至到23550之间咁上下嘅嘢，系嘛？即系讲恒指啊，系嘛？或者你再收窄啲就咪235、237咯。咁啊，237楼上你都唔使惊佢啦，佢上237560、260咁咪怼佢咯，做乜啫？ 系 嘛？咁佢实收翻落嚟噶，系嘛？好过瘾喎，就系2323，因为235咧好难破嘅，暂时嚟讲。点解你问我要结喺边咧？我觉得佢應該就結喺呢個十天平均線上面，即係235。咁你穿極都穿唔到個235，當然你 intraday 就穿，但係你收一定收唔低個235啊嘛。咁我覺得呢就即係暫時嚟講235之下呢，佢要跌返落去十天平均線樓下，佢先可以確認到佢係真係淡嘅。咁但係佢又上唔到238喎。 係 啊，成日都俾我哋撳住個238，撳咗成個月㗎喇喎。咁、 嗯、 即係佢成交量，佢又姚尊講佢又背持，又唔係多。咁目前嚟講，但係仲有呢日日呢就係、是、一開就鏟上去，跟住就收返低，係咪？即係其實佢真係喺度製造一個喇叭型嘅。如果佢聽日或者後日呢、這個結算嘅時候又開高，即係希望佢鏟上238啦，係咪？238真係靚仔啦，殺埋238嗰啲。鏟上238亦都俾你估啊，係咪？鏟上238開高收低呢，咁就真係唔靚仔啦，真係。真係唔靚仔。 今日期指因為都開始準，即係今日開始都開始準備轉倉，成交成超過11萬張。 呢兩日都係啦。 係啊。 係咪？係啊。今日最高嗰個恆指都係23736咋嘛。是你个期指发癫咁夹夹你班友仔咋嘛。你今日成日都係喺112点咁左右上落。 係 咪咁你铲落上237、30几又落返嚟。即係 又唔係咁高成交，係咪你話税尾收爐呢？咁而家有咩税尾唔税尾呀？ 係啦， 而家搵錢第一呢，大佬同税尾有金執呀，非洲都去啦，係咪先？冇錢冇錢搵喎，你叫我你要尖沙咀我唔過去呀，係咪？即係咁解㗎嘛。 税尾收爐就有另外一個啦，全即係今日就彈咗單消息出到嚟啦，高盛有沽工行啦。 有嗰個賺十億呀、 啊就話 足十億， 就話出售十億美元工行嘅股份，咁樣講。 有喎、啊，超過十億會賺。 有嘅，應該 有 個 賺超過十億嘅， 係。佢叫我六蚊，據我記憶所及啊，我唔知啊，我其實我唔知呢單咁嘅嘢嘅。 嗯。 咁你知中國就不嬲都係俾人揾完錢之後，仲要俾人鬧嘅啦。 嗯。 係嘛？ 嗯。 嗱、啊，呢頭揾完你錢嗰度，仲要俾人鬧啦，即係俾開嗱，你嗰啲咁樣嘅策略投資者走下嚟，又工行又建行係嘛，有咩行你又賺大把錢，係嘛？中人壽啊咩賺大把錢，跟住你美國佬仲要嚟圍堵佢，你真係嘛？ 嗯， 即係 仲要之前話啲地方債有事啊， 又仲要唱衰佢，咁有少少過分，又話佢硬着陸啊，又佢唔掂啊，又話佢裏邊咩？rotten 啊，腐敗啊，乜嘢咁，即係咁所謂啦，呢個世界係咪每個人都有一個強勢嘅，同埋你都要明白每一個國家佢都有一個強勢嘅。 嗯， 個強勢係咩呢？就係話意思即係話你每去到某一個階段， 嗯 啊，譬如你好似英國咁，去到1914年咁，佢就 係咯， 拜拜啦， 係咯， 係嘛？跟住嚟嘅就係美國佬啦，係 咯， 係嘛？美國佬亦都約一輪就變日本佬啦， 嗯， 日本佬約一輪又變呢、這個歐洲佬啦， 嗯， 歐洲女約一輪就變中國佬啦，嗯，係嘛？ 一個循環嚟嘅， 係嘛？每個階段都有人崛起嘅， 嗯， 係嘛？咁你強起上嚟嘅時候。你美國佬都曾經是弱的啦，在這個100多年的時候， 嗯， 就差不多像中國佬那樣啦，是吧？裡面又內戰又亂晒龍，是吧？還衰過，所以呢每去到一個階段呢都有一個強者出現的。那你現在做強者，你現在做了強者，人家就看起你咯，所以要自強不息咯， 嗯， 還有天行健君子，自強不息呢，自強不息，自我完善，自我壯大，咁人哋嚟恰你啊，人哋嚟恰你都要睇過啊，係咪？即係美國佬佢係1919年先做一哥咋嘛，佢喺呢個之前係1890幾年嗰陣時好渣㗎咋嘛， 係啊， 咁佢取代咗英國係1914年就氣數已盡啦，係咪？咁其實你中國由改革開放開始，係咪到而家先至真真正正是做了美國佬的大債主咋嘛，之前美國佬旺盛的時候就做了歐洲佬大債主咋嘛，是不是？那每個人都有一個即是喜樂的，即是每個國家，最後即是這個天呢就真的好鬼有時幾公平一下的，可以打麻雀，今日你做莊，聽日去做莊，佢做莊咁嚇，打鋪啊佢做莊，但佢做莊即係做莊去打色噶嘛，係咪先嚇？ 輪住嚟嘅， 輪住嚟嘅，咁所以冇即係有時有唔使人，所以點解有啲嘢三衰六旺啊？人即係人都係要喺呢個逆境嗰裏邊，即係盡量去勉勵自己啊，增加啲毅力啊，係咪？去學習多啲嘢啊，咁準備迎接順境嗰陣時嚟，係咪？衝出去嗰個隧道口，黑暗去到光明嗰度，係咪？咁你日日怨天尤人啊，坐喺度，係咪？怨條命唔好啊，又唔學嘢啊，咁憤世疾俗啊，咁真係唔掂喎，係咪？即係我自己都試過有逆境有順境啊，係咪？自己逆境嘅時候都十年窗下啊，系咪先？嗱，真系匿埋喺度写稿啊，系嘛？即系好多嘢做，其实就系逼自己学嘢、读嘢、读书啫嘛，系嘛？咁你好景啲嘅时候，你咪又出嚟吓、啊，最多咪风光下咁啦。 等机会 系嘛？人啊，即系天神有俾机会你嘅，但系如果你自己唔去 去 sharpen up 又装备自己咧，个机会喺你身边经过，你又唔识捉紧佢， 嗯， 系嘛，嗯，咁所以你有几多智慧？你知道咩系机会咩？ 系嘛？系问多姚尊一样先，工行听日会有压力咧？ 工行就算你唔批都有啲压力噶啦，去到六蚊嗰啲位都真系 低位弹上嚟超过两蚊， 系啊，真系真系唔系咁容易破噶啦，咁啊，所以就。高盛啲位都批得靚嘅，亦都唔係特別地因為佢個批股影響到個股價，個股價自然都有啲壓力。咁，留意返個市啦，其實真係已經據了解好多公司喺出面就想批股㗎啦，即係工行嗰啲唔同啦，工行嗰啲係嗰啲美國銀行批咗出嚟啫。咁而家講緊即係出面喺市場試緊水嗰啲就係發新股嗰隻啦，即係真齋真係抽水㗎啦，咁好多隻都好似都仲未抽到啊，包括啲今日跌得好犀利嗰啲澳門股都係啊，可能佢試咗幾日水呢發覺唔係好得啊，即係呢啲位冇乜人肯接可能，所以個股價砰一聲殺咗落去，市下面啲位都唔定，咁所以即係留意返會唔會去到238呢啲位企咗喺度衝唔到上去，咁啲公司見到自己嘅股價，嘩爽到不得了㗎嘛，會唔會嘩排晒隊出嚟，除咗內房應該係呢一陣應該完啦，下一 round 有其他好多公司走出嚟伸手呢，即係呢樣嘢要小心噃。雖則你之前啲內銀即係啲內房抽水，大家都話唔驚，得市場大把錢有去抽啦，咁但如果你話即係越嚟越多嘅話，你又唔驚有假有鬼呀，係咪先。 當然啦，另外啦，即係一陣會再講啦，今個禮拜其實期指結算之後，無論美國又好中國又好，都一紮嘅數據好重要嘅數據會公布啦，但係禮拜五就會公布即係內地方面啦，就會官方嘅 PMI 啦，應該如無意外都會好返啲啦啩。 應該好嘅，咁但係就預料之中啦，就算你話一月出嚟嗰個 PMI 個數唔係咁好，亦都有得解釋，因為春運開始咗，咁所以有啲春運嘅效應呢，咁 PMI 可能跌返啲，亦都可以係一個藉口，即係一個好好嘅理由嚟嘅。 但之前匯豐嗰個公布出嚟就繼續向上㗎嘛。 繼續向上㗎，中小企嗰個就繼續向上㗎。咁今日A股都有啲數據嘅，就係嗰個規模以上嘅企業呢，嗰個經營利潤嗰方面呢都好似 OK。 增長 5.3% 按年。 按年按月就 12.幾%， 咁好似睇落去都冇之前估得咁差，咁啲數據嗰方面我諗就唔係太大問題，應該都偏好嘅，就算都係咁講，唔偏好都總有個完美解釋俾到佢啦。 如果咁樣講，今日 A 股頭先提過啦，升55點啦，上到2346嘅時候嘅話，其實A 股方面 ，A 股係炒春節效應，今日開始炒春節效應，即係點解會今日呢？唔知㗎，即係失驚無神㗎，突然之間爆咗春節行情出嚟㗎啦。今日真係炒春節效應嘅。咁因為就過往嚟講呢， A 股春節呢，即係 A 股好多呢啲咁嘅統計嘅，但呢啲統計信不信由你，即係我咁講啦，據國內講呢，就係 A 股呢春節前後都升呢，達到過去咁多年呢達到80%嘅。八成都會升嘅，即個問題就出現啦。你由邊年邊月邊日開始計，至到邊年邊月邊日呢？即你係咪年26開始計到去開市，即係放完假之後嘅頭兩日呢？又唔係，有時係計長啲。總之佢見到嗰日升呢，佢可又開始計。咁所以有啲取巧嘅啲數字。咁但係 A 股今日查呢樣嘢，嘩原來放假之前有八成機會都升嘅，咁啊會衝入去啦，今日真係咁樣衝入去嘅。 係。 係，所以今日 A 股升得好全面嘅，除咗白酒股之外， A 股基本上你諗到啲乜都有得升嘅。 咁另外啦，問多往上嘢啦，咁報返講返美股先啦。美股而家跌 16.13879, 其實今個禮拜好多，特別係由禮拜三開始好多重要嘅數據會公布啦，包括FOMC 開會啦，禮拜三晚就會知道。 係啦，我都頭先喺電視都講呢個禮拜一分鐘前尖，我都話你要我預測乜嘢咧，咁綁咁啊上個禮拜五、禮拜四我都話綁唔掂啦，最後綁六落嚟啦。咁我哋喺禮拜三同威廉都講啦，再早個禮拜我哋都話最值得估就澳紐加噶啦。 係啊， 咁澳紐加就散債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同埋一個 unwind position， 即係啲友喺度拆倉。 同埋啲歐洲佬要還錢俾 LTRO， 咁、有啲攞錢咪冇用啊，走去明知歐洲死㗎，咁走去沽歐元就買其他啲嚟賺息。而家呢就沽返歐元就買返，而家買返歐元沽返其他嗰啲就還錢。咁、你可以睇到即係成個拆倉局喺度，咁所以啲人就唔明白點解歐元升，咁嗰、個嗰啲澳紐加跌個榜又跌呢，咁你根本就喺度拆倉㗎嘛，係咪先，咁拆完係點呀，咁點知拆完係點呀，就係咪到第二位囉，下一位囉，唔該下一站天后囉，係咪係咪，即係到下一站先睇下邊個瓜得又攞嗰個嚟揼下囉，係咪，咁可能下一站英國佬瓜得唔攞英國佬嚟揼下囉，係咪，即係咁㗎嘛，咁我都话呢个礼拜佢奇怪怪咁，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拍债拍990亿，两年、五年、七年。 系 咁逢拍债咧，你都知道美股会回避啦。而家美股回避啦，头先我做紧节目嗰阵时候，个美股升紧38点嘅，我好记得嘅。S&P 又升，唔知升紧3点定4点嘅。咁我讲完一分钟之后，咚一咁跌咗落嚟。即系好多人咧，真系伏喺个镜头面前睇嘅，阿王 Sir 点讲啊？听下先吓，呢、个礼拜 美股回避 一二十，美股回避，美金秒升。哦，好啦，咁咧就因为拍债拍债咧就仲有咧就星期三个 FOMC， 即系星期四凌晨会唔会有退市？咁跟住咧就嗰、那个。星期三仲有一個美國 GDP 出嚟，第四季嘅 GDP， 第三季增長 3.1， 第四季 1.1， 喎，係人都響響啦，好渣啫，係咪，係咪，咁禮拜五呢就有個非農新增職位， 失業率 咁而家 expect 161,000，咁如果少過160,000就又暈暈地㗎啦，係咪，咁所以驚㗎嘛，咁仲有月尾，是吧，咁所以呢回避點都要嘅。咁你話係咪美股散呢，又見唔到佢散喎。見唔到佢散。 我上個禮拜真係即係禮拜三四五簡直係強勢到。 佢12日裏面升咗11日。 係啊。 係咪，即係佢係自從即係自從2004年嚟呢 ,S&P 最長嘅一個 升浪。 最長。咁即係你我都成日話我都唔係好敢睇淡美股，即係我就算我叫你高啊沽啦，咁你高啊沽低係買喎，買返，即係我覺得個美股又唔係真係唔係好跌得，因為同佢嘅板塊嚟睇呢，佢有啲板塊仲係追緊落後嘅，咁如果你同呢個 MACD 嚟睇呢，佢個日線啊、中期啊嗰啲全部都係即係向好嘅，咁我覺得就即係有少少即係驚驚地囉，咁你話 ok 破唔破有人買，咁呢位我就唔買嘅，你好我都唔買㗎啦，你好係好你好，可能你頂住啫，但你頂到係邊啫，好啦，我就算個 S&P 俾你去到創新高啦，S&P 去到最高至15幾呀，1545呀，定係1即係嗰陣時係歷史新高啊， 係 153啊，定我唔記得咗啦，我去查返先。俾你創新高，你講緊50點。 係 啊。50點都冇，你而家150幾嘛，最去過1503。我喺電視上個禮拜我1503啊，佢真係去過1503落返嚟。係。咁你去1503落返嚟，咁後面Tracy 問我仲有冇，我真係唔知點睇喎。咁當然啦，我亂咁作個價梗係得啦，1515啦，1520啦，咁但係喂你真係冇心水㗎嘛，咁你作嚟做乜嘢啫， 俾你去到過埋身高都係即係上面望， 你係咪都係40点咪講緊 3% 唔夠，30% 唔夠，咁如果落嚟呢，咪落嚟可能好恐怖喎，係咪先，咁而家仲有個 VIX 去到超低，VIX 去到超低，你所有嘅人超買，是嗎，咁似乎係個 VIX 係話俾你聽，唔係叫你個牛市仲會衝上去，而係話俾你聽，咪好似就快見頂喇，因為你由11月個低位個 S&P 升咗150點㗎喇，咁你仲有乜嘢真係好，你好嗰啲就建築商嗰啲板塊，建築板塊好，但你睇到最近出嚟嗰個樓市嗰啲數據係唔好㗎嘛，咁 K 書嚟亦都話俾你聽，喂唔好咁樂觀喎，美國樓市即係同我哋睇法一樣，我話俾你聽，美國樓市係穩定咗，你可以 shopping， 唔係話美國樓市會飆上去，冇可能嘅，係冇可能飆上去，再俾你飆上去冇命㗎啦，係咪先， 咁你仲有零售板块好啲，因为你食住嗰个感恩节啊、圣诞节啊，嗰啲系卖好咗啲嘅嗰阵时。咁你冇咩特别噶啦，系嘛？咁你我觉得就仲有一样嘢，你睇到嗰、那个会愣愣个美股上嘅就系嗰个息咯，十年嘅息去得1.9几厘，1.995啊，1.95厘。咁你息上，咁即系啲钱好多人就话啊，啲钱咧就由呢、這个债市走翻嚟股市啊，咁样。咁、那个钱梗系由债市走翻嚟股市噶啦，其实一早已经由债市走翻嚟股市噶啦，系咪先？啊，旧年七月开始都走嚟股市啦，旧年七月个十年债券你1.379厘，十年1.379厘，而家1.973厘，大佬 走咗好耐啦， 咁咪走咗好耐啦，而家先知啊？啊，咁点解啲人会讲话？点解啲人会讲话？啲钱由债市走翻去股市咧？咁样？哎呀，咁样先至会吸引到啲人，由嗰个互惠基金嗰啲钱走入互惠基金，嗰啲互惠基金入市噶嘛，入去股市噶嘛。而家美国 check 到出嚟咧，就系话有嗰啲 mutual fund 互惠基金啊，过去嗰两个星期入市咧，系自2000年四月以嚟最多钱入去嘅，入去股市嘅，吓。咁啲人入去呢啲互惠基金嗰啲錢過去嗰兩個禮拜呢又係自2007年以嚟最多錢嘅。咁你好友指數呢去到52点几嘅。淡友指數得24。咁你梗係呢個世界永遠高揚就係散戶㗎啦。係咪咁你散戶唔入我點出俾你呀、啱唔啱啊咁、所以呢我哋當然我哋啲網友唔係散戶，我哋以大戶嘅心態嚟睇嘢㗎嘛，我哋大戶出貨越出越高㗎嘛，係咪咁所以我哋就係咁睇囉，我覺得差唔多啦，學阿姚尖講全部都強弩之末，有好多單天保自尊，好似個道指夾硬稱上去就搵隻 IBM 升4点几嘅份，嗰日升66.9几，裏面有66点係 IBM 嚟嘅。 而個蘋果俾人咬爛咗一忽， 蘋果俾人咬爛咗一忽，係咪咬爛咗一忽又唔知抽隻咩上去，係咪咁你香港抽隻匯豐 好犀利， 係咪自從我唔從來唔介紹人買匯豐，自從我喺雜誌介紹人買匯豐到而家未跌過，未見過嗰個價，未見過嗰個價61.几，係咪先？即係所以呢就全部都係有啲你大戶出貨價越出越高，你一定要製造個假象同埋一個氣氛等你入市㗎嘛。你唔入市我點出啫？係咪？咁所以呢個時候你打死我都唔買㗎啦，你話至去到你話知你去24000啦，如果去24000一早去咗啦，使咩而家同你講24000啫。但係出面坊間好多人都係睇25000啊，24000都唔止啊，24600啊，24900啊，有啲睇25000几啊，咁會到嘅，幾時先得 㗎？ 我都話冇時間冇意義囉。咁你好嘅呀，咁你跌15002000点先上，咁你咪已經暈咗喺度啦，係咪？咁你問阿 Sir， 咁如果喺呢個位置跌落幾多啊？最少1000至1500咯，係咪？最少係1000啦，最多係2000啦， 輕則1000咯， 輕則1000多係2000咯， 重則2000咯， 係咁咯，咁啊點啫？ 唔係頭先聽王 Sir 講咧，其實咧禮拜三四五個美股落去咧，但係其實奇怪就係在於反而係。個港股呢係真係牛咗喺度。 因為你今日個 A 股 ,A 股都去嘅其實。 你今日個 A 股升成 3.几%喎，滬深。係咪 ?3.12%。喂你 CS, 你滬深升80點咩概念呀、係咪好勁呀大佬。80點喎 ,3.几%喎。 但個港股係唔去 喎。你港股唔去喎。咁所以咪話佢叻囉，三星半月。係咪邊個升我又升升嚟出啲貨，邊個升我跟佢升升嚟出啲貨，咁日本仔都碌返落嚟啦， 係呀、見過一日啦，今日都 所以我真係你再後市點睇，我淨係覺得唔應該買囉，就算你唔沽或者係唔沽空，我覺得唔應該買囉。 OK， 好，咁啊，仲趁有少少時間啦，咁啊，快手答咗兩條問題先啦。首先有網友問翻耀尊嘅係工行啊， 5.1毫幾買嘅，5.14買嘅。 哇，走啦，20%啊！ 跟唔跟走啊？ 跟， 系 跟走。 今日收 5.7批啦。咁、我谂啊，未必会咁快同佢跌落5.7嘅。咁但系我谂去到6蚊前，即系5.9楼上，你都走一啲先啦。 嗯， 6蚊应该唔系呢一弯冇咁易破到住噶啦。 嗯，吓。O K， 好硬正6蚊，只只都系啦，唔止工行噶啦，建行嗰啲全部喺呢啲位里边已经唔系好识喐噶啦。 系系啊，抽哇大佬抽到嚟， 哇日日即系升两格破新高嘅，真系已经好犀利噶啦。 今日又再939又再 系啊，只只都有新高噶，但系日日就唔升得多噶。 系 吓少少嘅啫吓， 同埋近期睇翻啲内人估计咧，即系喐完嗰扎939啊1398之后咧。真正上得犀利嘅系两只，一只就系农行啦，1288啦。 系啦，农行基数细嘛。 系啦，另外一只系民生银行。 民生银行啊，冇得解啦，唔知点解啦。 即系 啊，民生银行真系吓死人啦，民生真系。 10蚊、11蚊都穿晒嘅，系啦。好，咁啊，答多条问题先。咁啊，关于493嘅国美，咁啊，网友系咁问啫，系咪假如跌穿九毫子嘅？ 啊，九毫你就先走， 就全部走晒佢。 系啊， 九毫就 走。跌穿九咪走啦。 古古话话噶，唉，呢只真系古。今日就应该跌嘅，应该跌得好深，好冧嘅，因为佢出咗刑警吓，咁、但系就佢个估计又唔系跌得好冧， 一个先， 系 咯，1.5毫 啊，真系我唔知点解，因为好奇怪嘅，而家呢啲股吓，古古画画咁样，好似有啲后着咁样噶吓，咁啊九毫子咯，做指示啦， 好 啊，望唔到九毫子嘅咪过二咯， 好，咁啊呢一次休息一阵先。